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外国报纸佩特吉发表了文章。老挝的老挝人民军报登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坦桑尼亚的自由日报和秘鲁的祖国报8月1期登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照片，以非凡的军事战略家等为题辟了特辑。埃及的晚报载文指出，朝鲜人民因为拥戴天降伟人，所以彰显不可战胜的核强国、最精锐军事强国的威仪，跨世纪在朝缅较量中接连取得胜利。孟加拉国的纳乌罗兹日报载文介绍了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侵略史上记录又一个可耻惨败的普维部落号事件。